聚北京，以流派经典与新创佳作唱响悠扬乐韵，详询6655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八十七点六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新的一周了，我们这两天呢，上半时段为您播出相声名家名段，下半段呢为您播出我们刚刚录制的2018年钟鼓楼相声会的精彩实况，这是下半时段的。那么今天上半段听哪段呢？我们听听多年前的这么一段录音，是由相声名家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对春联，这是纪念赵振铎先生的专场演出当中的精彩实况。传统的段子，熟悉的环节，两位艺术家还有很多即兴的表演，现场的热闹气氛更加可以说是引人入胜。 确实应该向这些老一辈的朋友们学习。 哎，那倒是， 这是我们老前辈， 是 对不对？ 嗯， 尽管是师兄，岁数比较大， 是， 而且可以说各有其长。 嗯， 你赵振铎啊， 嗯， 来数数啊， 嗯， 像白善平。 代表作品， 今天说八扇屏，为什么？代表作品， 他那小徒孙说的， 对不对呀、啊？ 金斗的徒弟， 哎，那个对春联， 好， 拿手好戏， 好， 特别有兄妹对联， 嗯， 更脍炙人口。 是是是， 哎，你对春联行吗？ 什么？您说？ 你对春联懂吗？ 这话问的有点愣得可恼。 不不，你学嘛？ 什么叫对春联？是您这话问的有点突。 突！ 您说全了春联什么的，春联的学里面内容多。 我先问问你 啊， 春联 啊， 什么是有的，知道吗？ 哦，你说哪年头有的对子， 懂吗？ 嘿，这个呀， 啊， 这我就劝您吧，反正在座的朋友我不敢说，你像咱后台那些从老到小，就是讲相声的那些个，都包了了，没有知道的。这点是没知道，你就别问了，你问瞎耽误功夫。 你那意思 啊， 说相声的， 嗯， 没有知道的。 我跟你说，我不知道就没有知道的，一点都不客气说，真的，这对子哪年有的，朋友们，我们还真不知道。你别跟我们说，他没研究，没有知道，没有知道的， 说相声没有知道的， 没有学这个呀。 我是干嘛的呀？我是不是说相声的呀？ 你是说相声，你也不知道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知道 不知道？我能问你吗？你这，这人这是…… 哎，您看这是怎么了？这是 啊， 哦，你知道 啊？啊， 你知道吗？你说说，我们听听。来，来，来来， 各位朋友， 嗯， 您就瞧瞧这种胎毒，哎呀，胎毒。从胎里你就带着毒，我跟你讲， 什么话？ 干嘛？你这来，你来。 是啊，这不说说正好蹦你那儿去了。你知道我们不如你，你比我们高，那你说说。 想知道 哪年有的？你说。 想知道啊？ 啊，这听听 吗？有这样问事儿的吗？ 怎么了？ 啊？ 怎么了？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对不对呀、啊？你让我着急，我跟你讲，这是鞠个躬。行个礼，你打听不到还得鞠躬呢，先生。哎，麻烦您，我上王府井这么走啊？ 对对，就问这么点事儿，还得给你鞠个躬啊？ 废话，你瞧这还这…… 行行，各位您， 什么？ 一点学习 不正常的人，您见没见笑话？ 真， 来了。 哪位带着录像机呢？给他录下来。您看，头里还可以。干什么呢？ 不是， 干什么呢？干什么呀？ 我们来听听。 鞠个躬，会不会？ 这不鞠躬吗？ 阳刚点头，这样啊？ 什么啊？ 深一点啊！ 度数还大点。 哎。 怎么样？ 干嘛老这样啊？ 这一学就这么学的，这身段 什么身段？脸上一点笑纹都没有啊？ 还得乐着 点。对了，你不然意思， 你说怎么？你这是什么毛病？你这是 干什么？ 你这什么做派？你这 是什么？ 你不乐了就完了吗？ 行行，别，你啊，先好好学学啊，以后学学再来问。今天我先告诉你，别让大家就等着那么多时间。 对， 不就想知道这个问题吗？ 啊， 很简单的。 对子哪年有的？ 对子哪年有的？ 嗯， 记住了。 哎， 以后就可以跟人说，谁问起你来，对子哪年有的？我知道，有资本了。对不对？ 是是是， 鞠个躬不让你白鞠。 啊，对， 乐一点不让你白乐。 啊，对 不 对？对 对 对， 这讲礼貌。 这怨我了， 记住。 哎， 爹子哪年有的？ 哪年有的？ 有狗那年有的。 您听，这是人话？什么叫有狗那年有的？ 不明白吧？ 哪年有的狗啊？ 这都问到根上了 啊！ 哪年有的狗啊？ 啊， 记住。 您说 有对子那年有的狗， 人家说辞是新鲜 啊！ 我们那老相都这么说， 哪年有的狗啊？你多大了？我57了，有57年狗了。 他不这么说，是吧？ 你那都勾人， 你就算错了。哦，开玩笑， 别开玩笑，别点正经的东西。 真告诉你 啊， 这里有个神话故事， 还有神话。 咱们中国古代有两位古人 啊， 一个叫神荼，一个叫郁垒。种一片桃林 啊， 老百姓吃桃，最重要的两位武艺高强，来了歹人妖怪，想抢这桃林，想破坏老百姓。哎，神荼郁垒出去抵挡一阵，打跑了。从那以后供这二人，后来过去了，怎么办呢？把他种的树扒下一块来，搁在门上，这就叫桃符。到了五代时候，后蜀有位人叫孟昶，写了一副对子，贴子上对子的开始，可老百姓家里没有。一直到哎，有一人你知道 谁呀？ 朱元璋。 那知道， 知道吧？ 明太祖。 哎，明朝的开国皇帝。 嗯， 让百官贴对子，老百姓一看，哎，这个好啊，喜庆啊，这样你学我也学，大家都学，都贴对子。从那个时候有了对子，告诉你了吧，这就是知识，对吗？你得光对对的说对子 的。您听着对不对啊？啊？哦，你看，你看人家哈哈一乐，反正 啊， 甭往下问了，不好意思啊。 不，那意思，您说我说的不对，是吧？ 啊、 您说嘞。 怎么样？你们这就这个 啊？ 就这么着，我给你打圆场吧。朋友这一乐，知道。你看啊，甭管你说对不对，朋友这肯定你了。 你 就说你这种自信厉害，你看站着神下明太祖这，这就叫江湖。朋友记住了，我们这江湖就这么来的，瞪俩眼愣俩屎，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人。你常贵田， 要不说他太 别弄这个啊！你别蒙我，说实在，我也这里这么些年了。 什么蒙？ 你刚才说这个，你要从字眼上，我不敢加可否，因为我不懂。朋友也没说反对，但你一加身段，我看出假来了。 我这 有东西， 有这 我就怀疑你。你别看你说这么多的，说到明朝了，你还未准知道什么叫对子。你懂什么叫对子吗？对子懂吗？ 你懂吗？ 我懂吗？当然懂了。对子吗？ 什么叫对子？ 对子吗？ 啊， 对子就是啊，这边上联，这边下联，这边三个，这边三个，这五个，这五个，这五十，这边五十，那么一贴，对不对？ 哦，贴上就叫对子。 哎，对子吗？ 人叫对子，对者对仗之意 啊。对字 讲得有讲究， 你还懂讲究？ 一三五不论， 二四六分清。 天对地， 雨对风， 大 就对长空， 雷隐隐， 雾蒙蒙啊，开大吉呀、啊， 奔长空，这不数来宝的这词儿吗？ 你别总炸火，咱让除了观众，咱别总斗嘴，咱来点真的。观众，您看看我们俩谁水平高？ 你谁 真懂对子吗？ 这 谢谢您掌声。 你说，你说这人， 我告诉您， 哎，让 叫人家当初二位赵老师没这样过，人对对对的非常和谐，都对出团结来了。咱俩这不打起来了吗？既然这样的话，我先给你来个下马威。我说一个字，你能对吗？对一次对字，我说一个字，你能对吗？ 我还跟你说 啊， 你甭叫茶门 啊， 俺在北京话，你甭叫茶门、 啊， 对不对？ 啊， 怎么了？ 你能不能对吧？ 一个字， 我说一个字， 马上就给你对一个字， 你也对一个字， 对账。 一个字是一个字，你得对吧？ 当然了，这当然了。 我先来， 有什么你来， 给我对那个啊。我先说上， 对，甭跺脚， 对， 换人，换人，换人，换人， 这还跟人说呢？ 这咋？这怎么了？ 什么呀？ 压箱底儿的上， 不认识， 大家都会，听了多少年相声，大家都会， 由上就下。 你对什么？ 对下呀、啊？ 对下。 当然了， 别着急。 就什么？您说是不是应该对下？ 别着急， 对对对， 我还有字呢。 头大嘴， 放下放下，来， 你说你说， 上对下 啊？ 听这个，我说大， 小，有大有小，不像你似的肥大为小的，跟你 随便再说啊。这样 你说 小， 嗯， 再说 啊， 人。 我跟你对狗， 对得上吗？ 人有人地方就有狗 啊、哦，这 动物嘛，对不对？ 对 都 是 太 下联。 哎， 我这三个字搁一块是对子上联， 上联是什么？ 上大人。 我搁一块下小狗。 啊，您把这个本身的东西都介绍出来了哈，还能那样哈？繁殖宠物啊。 这人呢，现在是不许拿这扇子打人，我真可想打你一顿。我跟你讲， 怎么了？ 啊，有这么对对子的吗？ 这就不行啊！ 打字机啊！ 啊 啊，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不行， 一个字一个字不行， 一块 说两个字你能对吗？ 哎，对了， 两个字可就难度大了。 你说吧， 先说这个， 你说 羊肉， 俩字 羊肉， 这就好对了。 给我对， 哎，你看这就是对对子规矩， 嗯， 这好对。 说 羊肉， 嗯， 太好对了。 对呀、 啊，我给你对萝卜。这对账吗？ 对萝卜， 羊肉汆萝卜，咱北京您吃，你别看是老百姓的菜，对不对呀、啊？羊肉汆萝卜，等到冬天热乎。 行， 那我跟你讲， 叫你对， 这关键就在这 里。对对，怎么样讲？ 我告诉大家，这羊肉怎么编的？我跟你讲， 贫了啊，太贫。 你不说，你 再听这个。 你说， 胡琴，就是弹琴的胡琴，胡琴， 胡琴。 嗯， 我一对萝卜。绝对对得上， 这对得上吗？ 当然了， 我们戏台上用到的胡琴儿， 我说他什么呀？ 你不是萝卜吗？ 萝卜呀， 什么呀？ 萝卜， 萝卜， 学问就在这儿了 啊！ 这就是学问。胡琴干嘛的？ 舞台上伴奏的， 乐队 啊。 我这是乐队伴奏的 啊。 你那是文场，我是武场。你那拉的胡琴，我是敲的锣，打的钹。萝卜 有点意思。你再给我对这个， 说 绸缎 萝卜。 绸缎怎么对萝卜？ 绸缎包萝卜吗？对不对？ 这谁那么不会过日子？拿绸子缎子包萝卜呀？ 什么呀？什么什么呀？ 你不说绸子包萝卜吗？ 你什么绸缎？ 绸缎吗？穿着绸子和缎子。 我说的什么？ 你不说萝卜吗？ 吃的萝卜 啊？ 不对， 什么呀？ 萝卜， 萝卜， 绫罗布匹，萝卜，都是纺织品，当然对得上了。谢谢。 你再给我对这个 萝卜，你就是 我说什么了？你就萝卜呀？ 哎，我先搁也不行不行啊，对不对？ 你得对得上。 你说吧，你说。 岳飞， 岳飞， 嗯， 萝卜。 岳飞也对萝卜呀？ 对啊。 对什么对呀？ 岳飞爱吃萝卜呀，对不对？ 没听说过 啊。 我说岳飞呢是一位忠臣 啊。我这萝卜是不是孝子？ 哦，孝子。 哎， 小萝卜孝敬大萝卜。瞎讲， 说 这对不上了吧？ 这人 岳飞是忠臣，你对得上吗？ 我问你 啊， 有一出戏知道吗？ 什么戏啊？ 木莲僧救母。 啊，那知道，那知道。 主人公叫什么？ 傅罗布。 傅罗布，傅字不要，是不是叫罗布？ 拿我嘴里说出来。 哎，罗布， 你再听这个 萝卜。 一二三四五六七，绝了！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 不说这萝卜。 一二三四五六七 啊、哦！ 我要说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字，他就仨萝卜就给我对付过去了。这个加个尾巴， 嗯， 他反不能说仨半萝卜，是不是？ 嗯、 一二三四五六七，对， 说萝卜坏了不洗泥， 走。 剩下点萝卜全在这儿卖来了， 好不好吧？ 好什么啊？你真想对对子吗？ 当然了， 这回咱出一正经的对子。 你说 好，听这个三个字的， 三个字， 马牙枣， 大萝卜。 有病是不是？ 这不算， 怎么了？这跟萝卜过不去？ 这不算， 马牙枣。 马牙枣 知道吗？ 北京 咱们北京常吃一种枣，就跟嘎子枣似的， 对对对对， 长圆的，那叫马牙枣，特别的甜。对这个 有了 仨字儿， 仨字儿， 嗯， 对你仨字儿， 嗯， 盐、蕨、葱， 嗯，对得上。 你那是马牙， 嗯， 我这羊角， 嗯， 你那枣，我这葱， 别着急，我还能加字 啊，我还能添字儿。 好，听着， 你说。 马吃马牙枣， 嗯，我给你对，羊啃羊蕨葱， 我这是马吃， 我这羊啃， 我这是枣， 我这葱。 你喝， 你那枣八月当令 啊， 我这葱二月当令， 这倒是 二八月春秋啼。 嗯， 你那枣，我这葱，你那红的，我这青的，你那树上长的，我这土里生的，你那是嫁的卖的， 贫了这不？您都看有学生多么这样，您那当令，我这个。北大不要这， 谁说？这配合， 你这叫，啊？ 二八月春秋啼呀！ 我讲， 咱俩对的虽不重，不远矣。 别晃了啊！这东西晃多了蟹黄，就更晃。 这什么粗糙的语言？这太不文明！你这 接着往这， 你说， 再听这声， 没问题。 说。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打住，打住， 好， 好，还自个儿夸好， 就是好， 好什么呀？ 这对子， 这矛盾的， 什么矛盾？ 什么叫小有老有？ 你是听不懂，您听不懂，我跟你讲起来就有意思了。 你讲讲， 我问你， 啊啊， 老鼠见过吗？ 耗子 就是耗子， 啊啊， 这么大的老鼠叫什么？ 老鼠啊， 老鼠， 啊， 这么点的老鼠叫什么？ 老鼠啊， 老鼠， 啊， 它老吗？ 不老。 它不老叫什么呢？ 叫老鼠 啊！你不能叫它少鼠吧？ 当然了， 这就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呢。 啊， 凉粉熬得了成型了，那叫凉粉。 对， 可在锅里熬着时候，它叫什么呢？ 凉粉啊， 也得叫凉粉。 对， 您不能叫它热粉吧？ 当然了， 所以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文字游戏太深了，我使这我都欺负它算了，知道吗？来， 你别说， 嗯， 你别说， 太难， 这有点意思。 嗯， 你再说一遍，这好。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我们这里有老有小，有凉有热， 好，表面看起是矛盾的 啊， 其实它是统一的。 哎， 太好了， 对得上来。 我给你对这个， 动脑筋，快点，来， 张嘴就来 说， 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您这对得上， 当然对得上， 给我讲清楚了。 这我问你 啊， 蛇见过吧？ 不就是长虫吗？ 十尺多长的叫什么？ 多长的也叫长虫。 哎，叫长虫。 嗯 嗯，七寸的呢？ 小七寸也叫长虫。 小吗？ 不长， 不长。 嗯， 能叫小虫吗？ 不能。 哎， 也不能叫短虫。 哎，这叫小长虫。 盘绕矮高粱呢？ 高粱， 嗯， 大家都见过， 嗯， 一人多高叫什么呀？ 这叫高粱。 刚出苗的呢？ 也叫高粱， 能叫短粱吗？ 不能。 能叫矮粱吗？ 不能。 哎，这叫矮高粱，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我这有老有小，有凉有热。 我这有，听着啊，长虫有长有短有高有矮。 你说 这随不中， 不远矣。 就蒙他这，您看这块楼了不是？这是干什么？啊， 给我找不回来！ 哎， 再对这个， 你说 说，二元断木山林中，小猢狲也来对句。我不能不说这个了啊！ 啊， 嗯， 现在建立文明社会， 嗯， 这些词儿最好不要说。 这词儿挺文明啊！ 啊， 挺文明啊！ 你说什么？ 你听着不出来、 啊？小猴孙也能对句 啊！ 我说我能对句。 不，您先别上去说，没到那儿啊！不告诉你说，这个本身是个劳动的场面。 怎么是劳动的场面？ 朋友们，过去林业工人在那个时候没有机械化， 嗯、哎， 山林里劳动伐那树都是二人， 嗯， 使个大锯、嗯，一头一个， 嗯， 咱们从小时候说拉大锯扯大锯就是这个， 玩、哎、 一头一个。 断这木头。 先说这小猴子 干了一上午了，累了，旁边歇会儿吃点东西。这时候跑俩小猴，他模仿人呢、啊，他通人性。他也过去一头个跳上去，弄这大鸡要拉一拉，他哪拿得了啊？所以林工人一笑他，哼。小猢狲也能对句，这就叫二元钻木山林中，小猢狲也来对句。 啊、哦，对，你说的是对的这个句。 哎，好，好吧，好， 大家听我的，一定让您一惊。 你说， 老马失足淤泥内，大畜生怎样出题？ 你这有奖吗？ 没奖不敢往这儿站着，我跟你讲吧。 你给我讲怎么讲？ 讲啊 啊！ 一匹老马 啊！ 什么叫老马？ 老马上岁数呢。 上岁数，老马 啊， 走到淤泥里头， 嗯， 叭，陷在泥里头了。老马失足淤泥内，想拔呀，想拔呀，想出来呀，想出来，他出不来呀。我在旁边人看见，哎呀，大畜生，看你怎样出题。 他给我找不回去了啊！ 你来，你来， 我告诉你，陈不田， 你说， 你说，我今天说个绝对， 你说，你说， 就算报答赵老师了， 你说吧，你说吧， 对不对？ 说，你说， 我就当时让你下不来台。 你说， 你听这个， 你听，你说， 绝对，朋友，在你面前， 你说， 有点斗胆了， 不不， 听着， 嗯嗯， 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我的妈呀，这什么玩意儿？ 什么 乱七八糟的？这 十八言的对子， 我今儿六个字了， 不是你耳朵不好。 你先说说， 十八个字也没错。朋友，您看着啊，看着数着啊，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十八个字， 还真是十八 对子上联， 这有奖吗？ 这是个典故， 还是个典故？ 长点学问吧， 来典故讲讲。 说的是圣人，圣人知道吗？ 孔子， 孔圣人， 嗯， 周游列国的时候， 嗯， 这一天走在途中，天降大雨啊， 哦、 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怎么 还淋雨去呢？ 是啊， 巧了， 嗯， 道旁有一个空树，什么叫空树呢？就这树老了， 嗯， 虫子咬了，心里头掏了心了，空的， 嗯、空树，空树， 哦、这叫空树藏孔，他进去背雨。雨去了 哦， 孔进窟窿呢？ 啊、 孔让人进这空树里了。 窟窿孔， 窟窿里有个姓孔的 哦。孔出空树， 雨过天晴了，孔子出来了，叫孔出窟窿。 窟窿空， 窟窿就是空的，没人了。这就叫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对，对，完全没让他下台啊。对， 您在喘气呀、啊， 就这么练的， 就这个啊， 气口， 好好好好，哎，很好，对， 嗯， 张嘴就来， 来， 噜吧嗒，通哗啦，扑通通，哎呦呦，补补补，滋滋滋， 这什么呀？这都是，您说的什么呀？这都 对子下联， 对子下联，什么乱七八糟的？ 什么乱讲？你也十八言吗？ 十八个字，我给你数着， 数着， 七十多个字， 不能， 你来说， 噜吧嗒，通哗啦。扑通通，哎呦呦，补补补，滋滋滋， 哎，整十八个啊！ 对对对， 字是对上来了， 啊、 你得有奖。 你那是？ 我那是典故。 你的典故？ 嗯， 本人实事，典故配实事， 这还是你的实事？ 当然了。 他怎么个实事？ 天津解放， 嗯， 那时候还小呢， 嗯， 正在床上躺着，就产生了这段故事，对子的下联。 我可得一句一句问。 当然了。 你先说肉爸爸， 解放军围城呢， 啊， 打的枪子来。 巴达呢？ 撞墙上了，巴达， 啊，通， 飞过一个炮弹来，砰， 哗啦， 房倒了，哗啦， 扑通通， 我从床上掉下来了，扑通通， 哎呦呦， 我的腰了，哎呦呦， 补补补， 我放啥屁， 死死死， 压死三耗子， 乱七八糟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陈贵田、王佩元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对春联，您听台上台下的互动是多么的热闹，多么的融洽，这就是剧场艺术的魅力。上半段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钟鼓楼相声会的剧场实况。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开为你， 读经典剧本， 剧本 看仁义大戏， 大戏。

首先要登场的就是捧哏艺术家李增瑞老师，带着自己的两位德艺高足，一位叫董建春，一位叫李涵，三个人联袂给我们带来群口相声，掌声有请。 谢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当然这个掌声再热烈点就更好了，真的非常的高兴啊，今天来到这儿给大家表演一个新节目，叫王子复仇记 To be 我们这个 Oh now to be 是一个 That is a question。 你快死会儿去吧建春，干嘛呢你 啊？ 拿苹果上来土鳖土鳖土鳖，你骂谁呢你这？ 不是土鳖，这是英文啊。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翻译过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是莎士比亚经典名著《王子复仇记》《哈姆雷特》里的经典片段。 是哈姆雷特，那也没拿苹果上来的呀。 啊， 拿骷髅上台啊？ 你那意思？ 拿苹果怎么意思？哎，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不是， 拿苹果是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 不是你 吃我就胖了。 你放心，你放心，你放心，你放心。什么意思？我拿什么上来？ 骷髅啊！ 这后台哪儿给找裤头去？ 裤头干嘛呀？骷髅知道吗？ 啊！ 拿一裤头穿还是不穿？这是个问题。 你行了，你行了， 这不是我的裤头。 你别是，捣什么乱啊？ 怎么了？ 拿骷髅上台太恐怖了，大伙儿以为我神经病呢。 不差这一点的建春。 再说了，拿苹果上来这是为了追求创新吗？ 追求创新 啊！ 谁教你这么演的？ 还谁教的？ 啊、 师傅教的。 你哪师傅教的？ 什么叫哪师傅 啊？ 咱俩是一师之徒啊！ 是是是， 介绍一下 啊，我是李增瑞老师的徒弟， 对， 他李涵也是李增瑞老师的邻居， 没错。 所以我们两个人呢， 邻居干嘛呀？邻居像话吗？也是徒弟啊， 一师之徒啊。 不是你认识李增瑞吗？跟这胡说八道。 什么叫我认识吗？ 认识吗？ 别说我了、 啊、 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对李增瑞老师那太熟悉了。 这倒是， 师傅的作品 啊，每天电视上几乎都播 啊。对对对， 而且这个电视还播过动画版的、 啊、 这个师傅啊能变身喊一句口号，赐予我力量吧，然后这个灯光也打，音乐也起了，师傅穿着很少的衣服跟敌人打架。 等你说的那是西瑞，咱师傅是曾瑞，知道吧？ 哦， 李增瑞。 对，李增瑞我知道、 啊、 马来西亚人，打羽毛球打得特别好，跟林丹打了多少年、啊、 你说那是李宗伟，咱师傅叫李增瑞。 李增瑞我知道，多少作品大伙耳熟能详、 啊、 爱的代价，山丘，梦醒时分。 你说那是李宗盛，咱师傅叫李增瑞。 那他对橘子柚子杂交做那贡献我还没说呢。 你说这人我也不知道是谁，但咱师傅叫李增瑞。 不是说李增瑞 啊，说李增瑞，说了一西瑞，又说一这打羽毛球的，又说一唱歌的啊，就可惜橘子柚子杂交。你告诉这人是谁啊？ 不是你， 你认不认李增瑞、 啊、他就这么教的， 这么教的。你教就拿一苹果上台，多的那师傅拿一水果上台啊？没有师傅拿水果上台的，他要拿这上台我得吃了。我跟你说别哄你。 I don't know to be That is question。 不师傅你在这儿我报警了。我跟你说 报警干嘛？ 干嘛呢？您怎么也拿一水果上来了？ 怎么了？不对吗？ 不是，就是您这么教的他。 不是 啊， 是他这么教的我。 哎，问题在你这儿呢，知道吗？ 没 有。不，您过来，不像话啊！您先把这发那猴沉的， 这是道具， 是道具， 演戏。 您了解这故事就上来，至于 to be or not to be 就上来演出来。 王子复仇记啊！ 您明白？您说说， 谁不知道啊？ 什么故事？ 王子复仇记是吧？ 啊，对啊， 这是沙翁的名句啊！ 对 对对对 对， 对 吧？ 嗯。 说的是啊， 嗯， 这个哈利波特， 对， 他的爸爸呢， 别 上这个 谁，哈利波特， 让他叔叔给杀了， 提笤帚出来的是吧？ 没有，没 波特 说错了， 那是，说的是啊，哈士奇特， 您真奇特， 他的爸爸呢， 哈士奇， 让他叔叔给， 别说了， 没有，是吧？ 怎么狗还出来哈士奇特？ 师傅听我说， 哈，您乐什么呀？ 哈了， 哎，怎么还说一个方言呢？这是 不是李涵？你不要急，你要跟师傅瞪眼。 我说的不对呀、啊， 不是师傅说错的，他不赖摊，知道吗？不有句老话吗？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个师傅把我教会了之后，他饿死了。 哎，我还活着呢，我还活着呢啊！ 就告诉你这个剧情我知道。 哎，我告诉过他。 那你说， 你说说， 我来给大伙讲讲什么是王子复仇记。 对， 说的是啊，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 他的爸爸让他爸爸的弟弟害死了。哈姆雷特闻讯赶回他爸爸的皇宫，参加他爸爸的葬礼， 哎， 发现他爸爸的弟弟娶了他爸爸的妻子。哈姆雷特爸爸在梦里告诉哈姆雷特他爸爸死因真相。哈姆雷特决定给他爸爸报仇，杀死他爸爸的弟弟，以告慰他天堂的爸爸。 嗯，好。我就这么教的他啊，我就这么教的他。 您明儿俩真缺父爱呀、啊！ 哎，这叫怎么说？ 哪儿那么些爸爸呀？ 叫缺父爱。 行，既然都了解，在这儿啊，咱爷儿仨表演一回《王子复仇记》怎么样？ 行，可以。 一块儿来一回， 可以。 这得开始。 好，你们俩、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是否应默默忍受命运坎坷之无情打击， 还是应与深如大海之乌鸦苦难为敌？ 此二抉择， 究竟哪个更崇高？ 此即睡眠， 它不过如此。 倘若一年能了却心灵之苦与肉体之百患， 那么结局是可怕的。 死去， 睡去， 但在睡眠中仿佛有梦。 仰望星空， 我在遥望 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师傅，你倒说话呀！ 我说什么呀？我 们都到极限了， 跟你们俩演戏呀、我有点狗吃刺猬 啊， 无从下嘴啊。 哎，师傅，您这话说的不对 啊！ 您怎么能狗吃刺猬呢？您不属猪的吗？ 啊， 您这算高攀了。 哎，我这高攀什么呀？ 哎呀， 行了，咱们不演这个了。 怎么不演呢？ 咱们换戏嘛。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丰富多彩。 哦， 像类似这样的故事啊。特别的多， 明白了， 对吧？ 师傅那个意思啊，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王子复仇记》， 是啊， 他讲的是一替父报仇的故事， 对， 所以一替包子不是一替、 没错 啊， 这就是这个大包子让人给杀了，小包子给他报仇啊，不要吃我爸爸，不要，哎，我爸爸都杀馅儿，那不我亲爹那个， 行了，什么乱七八糟， 一个替父报仇的故事， 哎，对， 师傅的意思，咱们从中国的故事里找一个， 选一个， 好， 可以， 我说一个， 你说一个， 咱们演一个武松斗杀西门庆， 这是替兄报仇。 哦，对， 替父吧， 换一个 啊， 潘金莲下毒， 这是一回事儿。 武大郎卖炊饼， 你没看过别的书吧？ 不是，师傅，他可能是喜欢看这《水浒传》。 嗯，他看的是《金瓶梅》。 我帮不了你了， 换一个， 替父报仇， 花木兰，这是不是？ 这是替父从军。 哦，对，非得是替父报仇。 哎， 这样吧，师傅。咱们杜撰一个故事， 怎么杜撰？ 好比说啊， 啊， 李涵把我给杀了，然后您呢看不下去了，您就把他给宰了，这叫做 替天行道。啊， 哎呀，干得漂亮！ 那我不知道了， 选不出来了， 没有了， 干脆我选一个故事吧。 行啊， 咱们演一回赵氏孤儿。 这好， 那这是替父报仇的故事， 没错， 是吧？ 要不您把这个故事给我们讲讲？ 哎，你给讲讲。哎 啊，谁讲啊？ 不是，我不知道啊， 我交给他了。 哎，行， 你讲， 我来讲，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呢。 我还有口气呢， 我给大伙儿讲一讲这个故事。 说吧， 赵氏孤儿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啊，晋国大将军屠岸贾与相国赵盾结仇，设奸计欲害赵氏全家。后来计策就得逞了，在赵氏孤儿出生的当天，屠岸贾就派人杀害了赵氏孤儿的爸爸，他爸爸的爸爸，爸爸的叔叔，爸爸的大爷，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媳妇，爸爸三姑，爸爸的六舅。爸爸四姨， 行了，就是灭门了。 对， 灭门了。 赵氏全家300余人惨遭毒手。 哎，得亏师傅拦住了啊！ 啊， 300多人，他爸得让念叨活了。谁叫我呢？谁叫我呢？ 别捣乱！ 行了，没你， 我还没说完呢。 接着说。 后来有啊，老臣程婴道出赵氏孤儿用自己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代替了赵氏孤儿赴死，最终将赵氏孤儿抚养长大，替父报仇。 对， 咱们就演这个。 好， 演一个小片段。 什么？ 屠岸贾啊，带着程婴来到公孙楚旧家拿人。 哦、 这个公孙楚旧啊，跟赵氏一波的。公孙楚旧大人特别厉害。公孙楚旧啊， 行了，别杵了，舅舅都漏了啊。 我没漏啊，我也 有你什么事儿？没你事儿、啊， 就演这么一个片段。 那行， 分一分角色， 把角色分一下。 我来演屠岸贾， 哎， 李涵，你演程婴。 好， 师傅，您演赵氏的孤儿。 演什么？ 赵氏的孤儿。 我不演赵氏的孤儿。 那你演 违章的司机。 怎么还开着 肇事的孤儿人啊？ 就是肇事孤儿。 您演肇事孤儿？ 我不演。 怎么呢？ 我不演。 怎么了？ 没什么戏。我这么大岁数，我得演主演、哎、 是吧？肇事孤儿是主角， 主角 没有他可就没这戏了。 对、啊、 这可是戏胡、嗯，您是那戏胡， 嗯，我是那枣胡，我是 不是您是里面那戏胆？ 我今天是苦胆，不是什么？我得演一主要角色。 不是孤儿您还不满意？ 那是啊， 这样我给你想一个 啊， 这样 我演什么呀？ 您演我媳妇儿。 哎，我。 怎么样？满意吗？ 我演谁？ 演我媳妇儿。 我演你大爷。 怎么说话呢？ 师傅，您要演我 呀？演你干嘛？演你干嘛呀？我这模样我不像。 不像没关系 啊， 啊， 拿个道具就行了嘛。 拿道具。 哎，您把这抱上。 哈、哦，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那肇事孤儿。 这肇事孤儿是黄疸性肝炎。 哎，您别胡咧， 一身全黄了、 啊。他那意思不像，没关系，加工一下， 加工一下， 把这个搁上去。 把这搁。 这是那小脑袋。 哦、 哎，您看这个，这算肇事孤儿，拍的多好，小脸红扑扑的，跟小苹果似的。 好，嗯，我是这是最像苹果的一小孩。 这样，您啊，跟这儿啊，跟这儿哄孩子。 哄孩子。 我们一上场，咱们开始演。 哎，好，哄孩子。别掉了啊！ 您抱住了哇、 啊！抱住 您老乱动，这孩子是得掉。 那我怎么着？ 您得抱着孩子呀、啊，藏在隔间里头。 哪有隔间啊？ 桌子底， 桌 子，藏这边。 我老胳膊老腿的，我蹲不下去。 不是，你这不像话了 啊！ 这么大岁数蹲底下， 那怎么着？ 那不行 啊！ 这样，师傅一背身就好比说在隔间里了。 这行、 啊。再转身就出来了。 可以 吗？ 那您背过身去。 我背过身去。 开始。 哎，好。现在开始啊！ 托安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我就不信这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 难过要哭，能把我吓死。 哎，怎么是这儿？您先转过去，这儿没你戏， 没到您呢。 就是， 来啊！ 托安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那我来公孙家这是找错了吗？ 你想一想，您带领这么多的大兵来到公孙秃鹫家，您有没有考虑过公孙秃鹫的感受啊？公孙秃鹫大人， 秃鹫在这儿呢，秃鹫在这儿呢，什么秃鹫 啊？ 公孙楚鹫。 师傅，您先回去，这没您戏呢。 哎、来，接着。 公孙大人、啊， 哎呀，别找公孙大人了，我就不信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我要发出这巨大的声响，把这婴儿吓出来。马蹄南去人北往，人北往草青黄尘飞扬。我愿守土不开疆，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喝。 媳妇儿，您怎么暴露了？ 哎，我把这孩子交给屠洪刚吧。 哎， 拿走， 他是屠岸贾。 谁？ 屠岸贾 。 对啊， 屠洪刚 不是屠洪刚， 全是他们老屠家的人。 不 是，也就完了。 师傅，您先转过去， 转过去， 还没您戏呢。 对啊， 程英，再不交出肇事孤儿，休怪老夫无礼。 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你听，那是什么声音？程英还敢狡辩，孩子明明就在这儿。公孙，你需要挡在老夫的面前。 站住！ 众将官给我搜！公孙，我扎死你！ 啊！ 程英，你放开我！你不要蹬我脚！你给我起开！起开！ 孩子跟我有关系。 这戏跟我没关系。行了，不演了。 不是师傅，您这没你 戏。我站在边上，我没什么词儿啊，我 啊。 不行，咱们还是换一出吧， 还换戏呢， 换戏吧。 那也得演替父报仇的事儿。 没错，我当主演。 行，您挑一个别的。 咱们说一个宋朝的故事。 哦， 王佐断臂说书， 这故事好， 这也不错。 要不您给讲讲？ 哎，您给讲讲。 要不咱们换一个吧？ 哎， 好吧。 还是你讲吧。 我讲，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来讲。 行了，别提这事儿了。 这个王佐断臂啊、说的是金凤交兵。 对， 宋朝大将军陆老爷的遗孤陆文龙被杀父仇人金兀术抚养成人。 哎、 王佐献计欲说降陆文龙，王佐将陆老爷死因结果画图一张，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并将自己的左臂断下，后来跟小龙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哎、这个没有。没有小龙女的事儿 啊！ 不是， 他是金营诈降， 诈什么？ 诈降啊！ 诈什么？ 诈降不明白 啊？ 放坑放炮，炸翔。 哦， 炸翔，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挨不上，挨不上，就是假装投降。 没错，这个王子呀，假装投降。 哎， 这个故事好。 嗯，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投了，别投了啊，别投了。 咱们就演这个啊， 对，那个 演一个片段。 嗯， 王佐挂画献图， 嗯， 陆文龙的乳娘告诉公子死因真相，就演这个。 行行， 您刚才说您要， 哎，我演王佐， 太好了， 主演。 来， 王佐， 好了， 这干嘛？这是， 哎，这 怎么回事？ 行了， 怎么了？这是。 刚才我说了，王佐是断臂呀、 啊，把俩胳膊都断了。 不是，您还得说书呢。 这我怎么说呀？ 啊， 这元帅宁枪上马，这上得去吗？ 对，这不像话，这 像话。 这是这样，师傅啊，您背过身来， 就 是背过手，就相当于是断臂了。 可以， 我来扮演乳娘。 是，我来另一个乳娘。 哎，王佐断臂说书，慰问妇联。 妇联 俩 都吃了，你别乳娘。 那我来， 你演陆文龙， 小将军。 对， 没问题， 行不行？是吧？您受累啊，您还得把这个道具拿上。 干嘛这个？ 这是王佐呀，挂画献那个图。 对， 您得把这图啊藏在脑子里。 哎，我把脑袋藏这图里。 哎， 这没法藏。 那这样，跳过这个，直接抱着这个图开始讲故事，咱从这儿演。 行，没问题，没问题。嗯， 儿啊。来随乳娘看一看这张图， 这张图说的是什么呀？ 公子请看，这张图说的是南方气候湿润，不适合南瓜杂交。 怎么又有杂交的事儿啊？没有杂交的事儿，不是您得词儿先放一边啊，演的也不对啊。 对呀， 王佐断臂呀，得一只手拿着呀。 一只手，我一只手拿着，我拿不动， 不是， 那这不拿这个当道具， 拿什么？ 拿这个，拿这手绢， 哎， 当那图，这行不行？您一只手拿着这个， 哎，行， 可以吧？ 开始，儿啊，来随乳娘看一看这个图， 这张图说的是什么呀？ 啊，公子请看，这张 啊，不是，等，是，等会，您先别说呢，您这么拿着我们看不见， 对呀， 您得把这图展开。 展开 啊！ 试。 哎，这就行了 。 儿啊，来随乳娘看一看这个图。 这张图说的是什么呀？ 醒了。这张图说的是 没法说，没法说。 不是，怎么还没法说？ 您这拿的 不对， 加工一下。 您这身直子坚，您这肩膀又耸起来，这您脖子靠着 点。 这就行了。 对，齐了嘛，对不对？ 儿啊，来随乳娘看一看这张图。 这张图说的是什么呀？ 公子请看，这张图说的是我5岁开始学小提琴， 哎， 没学好，把脖子学坏了。 是不是？您得说主题，说主题。 主题啊！ 哎， 这张图说的是在想当初。 儿啊，我看明白了。 我还没说他就明白了。 你本不是吴珠亲生之子，乃是陆老爷之后，你赴死在金人之手，你还我替父报仇，更待何时啊？ 公子闻听，顿足捶胸，是立即倒反军营。这一仗是杀的金吴珠，瓦泄冰消，皆是王佐之力。 后人有事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臂说降，陆文龙，梨园长演出，先震万古流传，苦人名。 谢谢。 我是主演。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艺术家李增瑞和两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李涵合作表演的《王子复仇记》。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点半，空中笑林相声名家名段，还有钟鼓楼相声会的精彩实况录音继续为您奉上。咱们明日见。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馍。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